在扬州的护城河边的一个茅草屋原迁啊， 嗯， 它很有格调，它就是那种很朴素的美，反而彰显了这样一个具有盐商文化、具有历史文化的这么一个城市的它的一种内涵，它应该是慢慢散发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一种非常媚俗的一种表现方式把它搬到世界的舞台上，这样对它是不利的。扬州有2500年的这个文化，它的很多街头巷尾，包括它的，比如说原先的有一条街叫南门街，被称作是扬州的脊梁。它里面有很多它的澡堂子，它的五金店，它的扬州的三把刀的那种表现，它是很有一点一点呈现出来的。你如果你去沿着这条很古旧的街，而不是那种商业街啊，你沿着这种很古色古香的街，你能够发现扬州历史上的每一个片段都在慢慢的呈现。我觉得这是作为当地宣传部门需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这种魅力散发给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嗯，其实想要提升自己城市的知名度和口碑，各种奖杯都比不上民众的这种口碑。那么人们对一个城市的评价，最终靠的也是他们置身这个城市当中的所见所闻，是从他们对城市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当中得来的，光靠几个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积攒不下来的。所以也希望这次扬州炒饭的闹剧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好的，今天再次感谢刘鹏飞老师，感谢林树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尊声各位好听众，我这儿给您鞠个躬，支持鼓励情义重，我的心里热烘烘。这两天呢，这个不断的有听众啊，有上门的啊，也有这个发微信的，干嘛呀？讨债？嗨，瞧你说的，不是。就是造访吧，啊，交流吧，互动吧，啊，张阿姨是吧？高阿姨啊，尹的侄女，岳阳那边给发微信，给我支持和鼓励，在这儿呢，谢谢大家伙儿。这个您放心啊，您不用担心，我没受什么委屈。有那听众给我提意见，我也不觉着委屈。退一万步说。有您的关怀，受点委屈又有何妨呢？您放心，我呀不会记恨任何人，但是也不会改变我为大伙服务的初衷。顺便呢，不是说有听众来吗，给我们讲了一个好人好事，真人真事儿啊，就说这个世上还是好人多。话说呢，有一位高女士，就是头几天的事儿，出去办事儿啊，拉晚了，晚上快10点了，蹬着自行车往家赶，就是海淀那边都快五环了，那道不近呢，走着走着耳轮中就听着噗，哟，坏了，胎歇菜了，是爆了呀还是小孩淘气给扎了，咱不知道啊，反正这自行车是走不动了，怎么办呢？寻思打辆车吧，又怕人家师傅膈应啊，说你这个自行车搁车上这不合适啊。想来想去啊，看在路边上停了一辆305公交车，哎呦，说行不行啊，这公交上也不让上去自行车啊，跟人家说一说呗，是吧？那个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把这情况说明之后呢，人家非常理解，是吧？这特殊情况，他车坏了。再一个呢，那会子他已经过了晚高峰，没那么些人了，得了，上来吧。哎呦，这位高女士深受感动啊，说那个体现出咱们北京的公交司售人员应有的文明素养。哎，所以说嘛，正事儿如何完成135改革必须不停步，创业创新千帆渡，内需也得给充足。 这说的什么事呢？正在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这人民网就谈这个全会上头呢，不是这个咱们这个十三五规划吗？广受关注，说说中国经济发展未来有哪些个新动能、新的发展动力。首先，改革，这是发展最大红利呀。还有就是双创，是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嘛，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再有一个就是内需，内需旺盛，拉动经济持久有力的前进嘛。那位说，行了，开始了。开始什么呀？放精细呗。你看看，那他这玩意儿，他不怨我呀，他真有这个事儿吗？精细里有这个，你看看。首先说啊，改革有吗？有。你看看，你看看，你这玩意儿它不放精细行不行啊？哎，真有改革。那位说，这个算你抄上了。哎，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精细里头有吗？哎呦，精细里头有啊，平细里也有。是啊， 只要这个年轻的人呐、啊，他也把我爱呀。 嘛，哈，留巧嘛，发展经济需要内需，这个有吗？精细里头有，太有了，现代精细。 看马超，好气派，精细列队一家连排，大吊车真厉害，城关的钢铁。轻轻地一抓就起来， 你看海港嘛，正是如何完成十三五，打造廉洁好政府，全心全意来服务，是切忌苛政，他猛于虎啊！这是古人的名言啊，我要没记错的话，是孔老夫子他了人家说的，苛政猛于虎，是吧？反过来说呢，哎，这就得政啊。啊，惠及百姓啊，是吧？千秋万代哟。这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湖南株洲那个地方，说发现了一个县级的机关，被人称之为最寒碜的县机关。这什么您呢？寒啊，就是这是加了引号的啊，就说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非常简陋吧，啊，整个建筑陈设非常的简单简朴。这个县的县机关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立的两层旧瓦房，外观来看，倒是不难看，但是呢，确实和某些啊，嚯，那什么当初啊，还有个什么弄什么白宫之类的啊，哟，高大上，那是没法比。窗户纸糊的，啊，办公室有一台座机。赶上冬天啊，得拢火，靠那火盆取暖。院里头甚至没厕所，街上上公厕去。但是就是这栋办公楼，历经了八任局长，谁也没翻新翻建。干嘛呀？把有限的资金、国家的钱儿拿出来，用于扶持企业的发展，发展地方经济。人家当地的官员说了，我们愣可委屈自己个儿。看见了没有？那位说这个惊喜里有吗？嘿，最寒酸的啊，这个县级的啊，你不光是县级的，还有更高大的呢啊，级别更高的是吗？你看看， 左右情妇人两个，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 不是，那位说这个这话怎么理解呢？ 他有这么说吗？有啊，诸葛先生不是空城计吗？贵为宰相，当朝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的官啊！边上站俩秦童啊，你看了没有？比那个讲台上好大喜功的强太多了，是吗？你看，哎呦，蛋炒饭那事儿还说不说了？哈哈，说的够不够的了？新华社、中国往事、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另外一档的事儿。话说头几日在湖北某个地方，组织了1000人，哎呀，也是要申报这个吉尼斯啊，干嘛呀？就您知道那个艾灸，您知道吧？啊，反正就是，哎，这是中医的一种方式啊，拿那个艾叶呀，弄个艾柱啊、艾条什么的，哎，这个东西啊，保健治病啊，好啊，认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1000多人广场上，呵，这家伙排起来，哎呀，这家伙干嘛呀？这是啊，大摆天门阵呐！不是这个，我就不明白，您说这个对弘扬祖国传统医学它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嗯，这我没瞎说，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华社的评论吗？说是这些年个啊，不断有这样的新闻啊，我们冲击世界纪录。是吧，使得啊有些个地方在咱们国家啊陷入怪圈了，都人数多场面大赚噱头，用人海战术啊求大求全炒作，搞这个吸引眼球，是不是啊？实际上没什么创意，也谈不上什么趣味性，有的很无聊，比如说蛋炒饭啊，有的那个记录倒是破了，但是更像是广告，背离了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出发点，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个一些个生活当中啊，咱们说品牌效应盲目崇拜，有没有这个情况啊？世界纪录贪大求洋，劳民伤财瞎折腾，您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谁这么说的？李国盛老师说的啊？ 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是啊，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你是怎么策划的？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嚯， 上午9时， 啊， 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哎，嗯， 叮，大，叮， 行，怎么就放13个二踢脚？ 就13对结婚的。 哦，一对一脚。 就是，嗯。 你看到没有？不像话呀，正是。如何完成135？民众的干劲儿得鼓足，诚实守信不怕苦，是齐心协力奔幸福。话说诚实守信是什么呀？是咱们国家啊社会健康进步的出发点和起点，哪国家都一样。是吗？你话说啊，生活当中啊，这个老百姓里头有好的那是大多数啊，就说嘛，养鸡那个嘛，谁养鸡啊？老杨嘛，老杨两口子叫杨占利嘛，这人民网说的，在山西啊头些年办了一个山鸡养殖场，嚯，山鸡这玩意儿挣钱啊，好嘛，再过一个来月这山鸡就出栏了，长差不多了，是吧，可以往出卖，谁成想，哎，这鸡肥了啊，来了一帮流浪犬，哦呦呵，这家伙这通造啊，这狗是吃饱吃踏实了，哎呦，弄得一地鸡毛，3000多只山鸡，野山鸡，死的死，伤的伤，哎呀，怎么办呢？老杨夫妇这个难为啊，这玩意儿这砸手里了，有人过来给出主意，得了，差不多就反正活的死的，你赶紧给卖了得了。老杨两口子一合计，不行，为什么呢？食用死鸡，这感染了疾病怎么办呢？愣可自个儿受损失，也不能祸害旁人，好吧，嗯，也有次的，讲诚信嘛，首先是服务嘛，你这个医疗服务怎么这样啊？哪儿的医疗服务？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是安徽庐江县有一位李姑娘，说上个月呀生下了一个小宝宝，小男孩，高兴啊，高兴，哎呦，孩子抱着看看，哎呦，亲不够，哎，不是，这孩子怎么没右脚啊？残疾是吗？啊，哎， 李姑娘一合计这个不对呀、啊、头前我做过九次产检，六次普通的 B 超和一次的一个这个四维的排除畸形的彩超啊，都显示孩子正常啊，这怎么弄的？这医院这大夫怎么给看的呀？这个你瞧了没有，还有这个事儿呢是吗？你看看，不光那个让狗咬了，哎呦，山鸡不是孩子，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是河南平顶山四岁的一个小童儿，小女孩小丫头让狗咬伤了，家里人一看不行，赶紧去打狂犬病疫苗去吧，到那诊所打到第五针上，这家里人说多看一眼，什么药啊，像头孢的头孢是消炎药啊，啊消炎嘛，他都让狗咬了，倒什么呢？我们孩子让狗咬，打的是狂犬病的疫苗，他我们得有啊，合着诊所没有，眯了马虎稀了糊涂给人家打头孢，你说这不耽误时间吗？哎呀我的天哪，头孢你这边还阿司匹林呢，阿司匹林是怎么回事啊？ 阿司匹林啊，那我也懂啊， 治什么病 啊？治感冒啊， 啊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吃两片就好了， 哎， 多大分量？ 这不知道。 那还行啊， 有分量，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啊 0.5的你就吃两片， 哦 0.3的就吃三片， 嗯，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一瓦 一公分， 哦 不能多吃， 是啊，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废话， 您看了没有，是不是啊？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它很多东西它都得打孩子那个地方教育那儿开始啊。怎么教育的？大学生啊，大学生怎么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重庆商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重庆，有一租房的房东最近打电话报警，把警察叫来，您看看吧。哎呦，这租我这房这跑了，警察一进屋，哦呦，差点给熏出来。你确定这是租给人的地方吗？啊，是啊。哎呀，这屋里面跟垃圾场似的，呵，猫屎狗屎，哎呦，垃圾到处都是，这还有没洗的内裤，哈，谁租这房子呀？一打听，房主说了，一大学生，那找他吧，你得有信息呀、啊。民警给找着了，怎么回事？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啊？是这样，我这屋子太乱了，太脏，太臭了，我自己都受不了了，呵，好吗？那你倒收拾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如何完成135改革》，必须它不停不板。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就是不断为民造福的过程，说得好啊。为民造福，这是执政的最高理念，一切不为民造福的政治理念都是瞎掰。这我说的啊，新华网新华社的评论员文章，携手世界开拓合作共赢的阳光大道。其他的新闻看点，新华网说是刑法修正案下个月实施，微信微博要是造谣最高获刑7年，300多具当年抗日远征军的遗体遗骸下个月要运回来了，咱们迎接老兵回家吧。中消协呀、啊，就说这个时下这旅游市场很多的乱象，派人去暗访去了。哎呀，问题太多了，游客腿都摔折，没人管是吧？不买那个门票，给人家轰下车。呵，还有啊，爆出了一个事情，广东渝政这边出现了腐败的案件。哎呀，贪腐将近3年，监管部门竟然说，哎呀，这个事情我们是一无所知啊，啊，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呵，腾讯也说的是反腐败。辽宁有一女厅官厅级的官员，退休闲是疯狂敛财，到什么份儿上，在这个任上最后28个月是日均受贿近万元。呵，这家伙这是什么速度啊？韩国媒体啊有那个文章报道，说是韩国部分店铺挂上中文禁止游客进入，那个意思话里话外说咱们这个游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个不太合适的言行啊？咱们说少数的不文明行为，少数人不文明， 它不能够代表中国人整体形象，外国媒体出言，嘿嘿，也得负责任，您说是也不是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中消协那个暗访了96条旅游线路，超过70%是违规的。新京报给总结了，就说人家那个暗访有那个体验打分，东北，哎呀妈呀，我老家给59分，没及格呗。华南67分，西北是69分，西南70分，华北71分，华中71分，华东还凑合76分，那也是相当凑合。北京晨报说是调查显示了啊，咱北京居民体检数据发布了，男性超重肥胖比例达到49.8%，一半的男同志啊，这个反正是身材过于的魁伟，哈哈哈。将近90%的高三学生视力可是不好。另外咱们说北京，呼，又出现地下室了，又挖坑啊，又说是租这个东城青龙胡同10号院的一户人家，也不是怎么想的，咔咔咔咔，呵，挖了318平米地下空间，这找去了吗？有关部门找他们了吗？回填回填回填。不，这个老这样，这有他有什么毛病啊？这是怎么老挖地洞啊？你这啊，挖地道你干嘛你啊？京华时报啊，说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下面不是有一机构说这个吃红肉容易致癌吗？那个后来有人说，哎呀，这个说法有根据没有啊？哪来的呀？就此，人家这个机构做出了回应，说是食用加工肉致癌，人家说了，经过科学调查论证证据。嘿，他是充分的。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念叨大报啊，这个《人民日报》。发了整个一个版，就说咱们啊，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的，叫做什么呢？以刮骨疗毒的意志全面从严治党，你看了没有？下了决心了。另外，《人民日报》说了啊，说是头些日子在一个世界浙商大会，哪儿的商？浙商，浙江那个地方不是沿海开放地区吗？啊，所以说呢，他们那个地方呢，感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以后呢，出了很多著名的商人，比如说阿里巴巴的马云马老总，马老板在浙商大会上发了个倡议，说是浙商永远不参与任何行贿，此言一出，在商人群体当中激发了共鸣。这要搁头几年啊，准有暗中骂他的，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不打点你怎么做生意做买卖啊？现在呢，哎，转变作风了，全面从严治党了，是不是啊？啊，咱们这个依法行政更严格了，哎，这个说法就到位了啊，就再论了，不是吗？是吧？但是呢，这方面他还得继续努力啊，还是有问题吗？怎么说呀？新华每日电讯说了，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现在转学都得花钱托人，还让人坑了啊，说是一起高校转学黑幕，人家把这个整个的流程调查清楚了，花钱还托人啊，最后让人坑了，书都白念了，你看了没有？还有这个事儿呢，嘿，就在咱们具体说啊，新华每日电讯报道了，说是11月初，347具抗战远征军的遗骸归国安葬，嗯，这个好。今日一句话新闻，这个北京晨报说，京密路升级为城市快速路了，计划明年开工。2018年要竣工。另外，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明年高考的6项测试时间是确定了，就是包括艺术类的啊，什么这个艺术的招生啊，美术啊，外语考试。 小公益，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